摆平，善解人意，百无禁忌，爱就会麻痹，不爱也没有关系，诚实到底，不伤感情。心事万八千里，我干杯，你随意，管他烟火烧不尽，今夕何夕，随心所欲，无事一身轻。云淡风也轻，花飞黄花满天，色不迷离人，人自迷。 来欣赏周华健演唱的《上上签》，这是电视剧《花木兰》当中的片尾曲。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这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，尽管沉淀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多亏有你处处有把眼帘，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又挂念。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癫，让我在你身边。那一面受伤的剑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 是首选。 是林忆莲的经典老歌，唱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，歌曲低吟婉转，听起来悲悲切切，同时又令人心旷神怡，充满温暖的感觉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失去力气，为了你，我愿意。我也不能懂，也要看着你。

爱情降临了，带走了孤寂的城门。我朝你狂奔，哦，好深刻。你是否都还记得当初多认真，相信着可那真爱呢，被时间拉扯，哦，被浸吞，承认的矛盾。能不能回到过去呢？过去那种快乐，狂热的爱着，能不能是你一个人填把爱的躯壳，做困了又然后呢？能不能给我一个吻，不带一丝冰冷，温暖我的唇？能不能就继续放任，让我们靠近着，熬成了一段永恒？能不

尝一口味的香浓的说，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 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。我轻轻的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千曲歌， 因为爱着你的爱，因为梦着你的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。 爱着你的爱。

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地抬头。水远长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 Oh.